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来关注一下交通情况。目前东二环光明桥到广渠门桥由南向北，东三环三元桥到金广桥由北向南，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哎，我就是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刚才脑海当中涌出了一个游戏的那个词汇。 啊， 就是你有听过点点豆豆吗？ 哎，为什么游戏？ 你没有啊？ 单机游戏 要做选择的时候，当你没有办法选的时候，点点豆，我就想点点，今天到底有多少朋友在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啊？ 先可以来打个卡，报个到。 对啊，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在下班的路上光临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对，依然呢，我们也要在下班的路上带来活力满满的节目啊，并不是说在此时此刻大家也要跟我们一样这么精神抖擞，可以稍作休息，然后呢慵懒一些，来感受我们这一路为你送上的好音乐，好不好？ 对呀、啊，忙碌一整天了，是不是？所有朋友今天可能朋友圈刷新了一条消息，就想说生日快乐，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稍后为大家来放送哈。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是周杰伦39岁生日啊。 啊。哦，嗨， 而他今天出新歌了哟。 对，昨晚上大半夜就有人等着了哈。好，我们先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 Goodbye World， 送上花儿乐队 幸福的旁边， 我们就在你旁边哦。 是个现实的空间，梦想离我还很遥远，希望仿佛就在我眼前，自己却一直在幸福的旁边。现实有现实的空间，梦想发现自己一直都在幸福的旁边。我曾经相信的一切在岁月中不能改变，我曾经设想的世界没有边缘，掩饰着现实的空间，梦想离我还很遥远，希望仿佛就在我眼前，自己却一直在幸福的旁边。我曾经感动的誓言在风雨中早已不见，我曾经重复的誓言早已厌倦，现实了一切，掩饰着再听过几遍是的一切。现在来，我们 来自于花儿乐队第一张专辑的歌啊，是年代久远，但是呢依然可以听到里面满满的那种青春能量，就是一些没心没肺的孩子们在唱的歌，但是现在听听好像还挺有思想的。 嗯，有人就说过去大张伟出的一些专辑还是很朋克的。 是的啊，其实会有一些那有什么放学了那些歌啊，现在听来就觉得很有意思，而且就是下班路上听觉得很发泄的感觉啊，一天终于忙完了。 再见工作。 好了，接下来我们带来满满的诚意，那就是我们的福利，王牌福利就在现在。好，下班路上为大家派送的福利，首先来看到的是我们的娱乐王牌文艺小分队的开年大冒险， 当当，带大家去探访京城文艺地标天桥艺术中心。我们俩呢这一周带大家去猜谜题、看大戏、尊享话剧 VIP。所以说现在大家可以马上报名，就有机会加入到我们的文艺小分队啦，和队长老白一起欣赏实力女演员史可主演的先锋话剧铸剑。 嗯，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哈、哦。这一次要带你看的这个戏剧呢非常有意思，它是改编自鲁迅的同名小说，很后现代，很玄幻啊，很有意思。而且呢话剧也请到了这个波兰的著名导演来指导，是和中国演员的首次的合作，视觉的效果也很震撼。 所以呢大家呢今天的互动方式是什么？回复关键词吧。 对，就是想要去跟我们一起加入的文艺小分队，一起来看戏剧，同时呢现场反转来问我问题，赢取我的扫码二维码红包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发送。因为刚才你说周董的生日了，我们不能光记这些是不是一些歌手和演员的生日啊。 对， 他有 生前很多朋友都今天是过生日的。 对，所以把你的生日发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也让我们记一记啊。 对，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白杰 FM， 杨军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顺便跟我们来保持一下互动啊。 娱乐最王牌，文艺小分队，开年大冒险，带你探访京城文艺地标。老白和艾哥带你猜谜题、看大戏、尊享话剧 VIP。 这次换你来问，我来答，赢取现金红包。 马上报名就有机会加入文艺小分队，1月21号和队长老白一起欣赏先锋话剧。 Oh, yeah.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就差你了。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就差你了。哇哦，就差你喽！赶紧发来自己的生日，顺便让我们来看看你是哪个月生的啊？ 有，说不定有同年同月同日生的那一位呢。 哎，真说不准呢。好，赶紧发来你的答案加手机号来参加文艺小分队吧。继续在下班路上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于曹芳， 快乐送送给你们。 吃饱的人很快乐，坚不可摧。换个朋友就忘记受伤滋味。临城富贵，演技都不用消费。天空当背影，其实我的。 发生日就行啊，有人发生日就算了吧，身份证号发过来吧，是因为里面就有生日对不对，就直接发身份证号了，哎， 实名认证一下， 对，你要不然把其他的什么 IC 什么什么 IP 什么 IQ 卡密码都发来了，哎，找了半天有发现跟你是 同一天生日的朋友，但不是同一年、 啊、是安安说是3月9号过完这个389人节之后的生日，其实可以把这些生日都标记一下哈、啊，以后可以特别在我们节目当中安排一些送生日祝福的环节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 有哎， 来看到了吗？ 对，吴卫他说他的妻子今天过生日，希望我们在半点之后送上生日祝福。 对啊，还要半点之后， 因为他妻子那个时候才下班 啊，选择一下时间啊。 王牌推荐， 你这个得加钱啊。亲啊、你这个得加钱，待会儿给你改一下， 私人定制。 来来来，我们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演出的讯息好不好？ 哎呦，这周五有大片上映啦。 对，是由谁呢？ 阿米尔汗主演的电影叫做《神秘巨星》。这部剧呢，其实是继《摔跤吧爸爸》之后的又一部人气力作。 哎，大家其实都知道，印度的这个著名的演员阿米尔汗呢，他其实主演的每一部大片啊，都是备受欢迎的。那这一部讲的是14岁的少女不顾父亲反对追逐音乐梦想的故事。哎，好像跟那个《摔跤爸爸》有一点的相似之处，是吧？ 对。 也有人看过了。嗯，给了多少分呢？给了8点多分。 对， 嗯， 所以说不知道会不会有载歌载舞的场面，这是、 哎、 也是很多观众所期待的。 很多这个宝莱坞的这个大片啊，还有印度这个影片，其实就是那个到最后啊，就是载歌载舞。当然，其实这还可以理解、嗯。最重要的是，很多印度电影是中间这一不开心就跳舞， 一言不合就尬舞。 对，一高兴了他也跳舞啊，对不对？两个人吵架他也跳舞，就是反正不管怎么着都跳舞。 嗯，不如跳舞嘛，是、 啊、是是是是啊。另外呢，有话剧《兰陵王》今天开始在国家话剧院上演。话剧讲的是兰陵王制作了一个凶恶的面具，来提升在这个战场上的霸气啊，不料却是被面具主宰变得嗜血无情了。哎，嗜血无情，这个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嗯， 可能我相对来说更关注的是阿米尔汗演的这个电影。 对，今天还比较期待。我看到那个阿米尔汗这几个字的时候，整个人都要燃起来了。 哦，我看到他的名字的时候就特别想笑。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啊、因为他的名字被起了一个绰号。 啊、 对，因为他在踢球的时候啊，就别人出的汗啊，就是一般啊，他出的汗是别人的两倍的这个多。所以呢，就在球场称阿米尔盗汗，这个该怎么办？ 让我笑一会儿。 有人说不要讲笑话啊。好，不知道这个阿米尔盗汗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好，我们继续听歌吧。今天刚刚得到的消息呢，就是在歌手的这一季的节目当中，马上补位来参加比赛的人是李泉。至于原因，你们懂的啊。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呼吸慢慢的，想吹着以前的味道，眼睛绽放着，而眼神枯萎了，那呵护的人，他摘下爱情不回来了，我太爱你了，我失去你，叫醒来，全世界都变坏，思绪一片空白，自己轻得像一颗尘埃，坠落一切，还要你来主宰。我 我失去你了，因为我太爱了。我知道你的心是一片窗外的云彩，誓言变成空白，空白的装不下回来。星星和月亮今夜就要分开，全世界都变坏，思绪一片空白，自己静得像一颗尘埃，坠落一切还要你来主宰。哦，我失去你了，因为我太爱了。我知道你的心是一片窗外的云彩，誓言变成空白，空白的装不下未来。星星和月亮今夜就要分开， 所以要把这首歌送给马上离开这个歌手舞台的对，然后这首歌来自于李泉，他即将补位增加这个加入到比赛当中。这首歌叫 没有你了， 有人说这个旋律是非常的好听，听的人都想笑了。 我失去你了，因为我太爱了。我知道你的心是一片窗外的装不下未来，星星和月亮今年就要分开。 他唱歌的是好多是假声在撑着的，对， 空白， 空白的装不下。有人说了啊，就今天不要讲笑话，因为他伤到肋骨了。 星星和月亮今年就要 期待一下他的表现吧。 分 没有你了，来自李泉，这里是娱乐最王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清歌剧《风流寡妇》今天开始国家大剧院上演。这个清歌剧其实是诞生于19世纪的一种歌剧的形式。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玩、有幽默打趣的一些桥段。 对，有人说它会比正歌剧更加的平易近人，而这个《风流寡妇》呢，更像是清歌剧当中辉煌时期的一个代表作。 对，另外呢，美国的戏剧大师阿瑟·米勒非常厉害的人物，他的经典四幕剧《萨勒姆的女巫》今天开始也会在天桥艺术中心来上演了哈。 这个阿瑟·米勒是谁呢？ 是很杰出的戏剧大师嘛。怎么称呼他呢？就是美国戏剧的良心 啊。 对， 吹动窗，吹动夜声响，梦在游荡去更远地方。天上的月露出半只脚，看地上有个人还睡不着。 遮住光，遮住夜更长，风轻轻穿过你的头发，夜闭上双眼不说话。我知道你在听我怎么想，我想说 吹动窗，吹动夜声响，梦在游荡去更远地方，天上的月露出半只脚，看地上有个人还睡不着， 雨遮住光，遮住夜更长， 夜更长， 风轻轻穿 谢谢。有梦玉清瑶说，老白这和声我瞬间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有人说以为调错频道了，你知道吗？ 哎，这是一个对我一个最大的一个褒奖啊。一般就是说，哎，听一首歌听到激动之时啊，就是会起鸡皮疙瘩。 嗯， 哇，好听啊，鸡皮疙瘩往下掉啊。 还有人说刚刚听你的那个和声之后呢，以为是双声道。 我听出来你的那个话里面的另外一层含义了啊。OK， 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莫艳玲原版的一首歌曲啊。当然呢，这首歌曲是王力宏和章子怡翻唱的《爱一点》。 哎、对，吓我一跳，你是非要这么转一下吧？啊？所以说，当有一天这个汪峰老师感觉自己这个在歌手的舞台上实在是唱不动的话呢，可以想想其他的办法，让自己的老婆。啊，是吧？ 嗯，出出声啊！ 对，就叫王力宏一起合唱一首歌嘛，是不是啊？虽然今天只是星期四，但是呢，已经有人开始在等待明天，等待周末的到来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一首歌，叫做《 Holiday》， 哎，是挺好听的一首歌。 It's true, 'cause I never let you down. Come your heart. I try to let myself out.

昨晚硬地围炉夜2017网易云音乐原创盛典在工人体育馆举办，朴树、万晓利、陆先森乐队、谢春花、陈鸿宇、金文琪、 Johnny J、 TZT、 阿四、岑宁儿等国内知名音乐人悉数到场。其中朴树猎户星座荣获年度专辑，陆先森乐队春风十里成年度热评单曲，Johnny J、 金文琪分别摘得年度最受欢迎男女音乐人， TZT 荣获年度最受关注音乐人，而薛之谦获封年度歌手。昨晚谭盾新年音乐会在长沙音乐厅落下帷幕，谭维维倾力献唱的中国故事高腔、哭腔、水腔、琴腔再次惊艳四座，至此该音乐会经历北京、深圳、长沙三站后圆满收官。歌手祖海受邀出席某时尚盛典，斩获年度风尚跨界歌手奖，并献唱了作品《好运来》。祖海表示，唱了那么多年的民歌，现在想要去尝试和最新的音乐风格碰撞，虽然在跨界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很开心自己的改变。原创歌手李田发行了全新单曲作品《我假装》，李田包揽词曲创作，表现了失恋后的自我疗愈。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二环北段、东三环北段、南北双向以及东四环北段的北向南方向持续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元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吧。还有保养、洗车、代办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试试，你试试。 空气中弥漫。 千万只眼睛的孔雀，背景音乐蛙声田野，空气中强烈着幻觉，鸽在飞， 说来点动词大词吧，开车开困了，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动词大词，但是是听着有点慵懒的动词大词， 慢半拍那种动词大词、 我得特别提醒大家，除了我们的文艺小分队开始行动之外，马上我们的王牌福利呢还要加棒加码，稍后会派送的是流行音乐年度盛典的门票，请你们做好准备，先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白吉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想要获得我们的入场券的朋友，大家千万要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账号了解详情，或者说呢来先关注我们的白杰 FM 啊，这是比较快的方式，就在今天此时此刻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来送票了啊。好了，我们这个半点的福利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个了。 1月27号呢，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就要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盛大举行啦。 对，这次典礼呢真的是歌手云集，比如像潘玮柏呀，像李荣浩啊，周笔畅啊， 还有狮子合唱团呐、尚雯婕呀，还有大家很期待的迪玛希、苏醒、何洁，还有牛奶咖啡、陈梓童等等等等，他们这些大咖都将确定登场。 而这一次的北京音乐广播作为协办单位，也为大家争取了和音乐人近距离来接触的机会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会在节目当中首先派送4张门票的兑换券啊。 另外要友情提示一下各位听友啊，领到门票的兑换券之后呢，需要在26号之前用兑换券兑换门票。详情呢可以在领票的时候询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 对啊，那现在就可以开始了，怎么来索票呢？王曼说什么票，就是这个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啊，就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刚才我们说了这么一串的歌手哈、我不知道你们最关注的是哪一位，现在就把他的名字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就可以了。 嗯哼，记得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我们今天首先派送4张门票送给两位朋友，一人2张，好吗？反正这一位应该是很多人都很期待的了哈。 李荣浩边走边唱， 你们一定要睁大眼睛看着他的小眼睛啊。 已经很习惯从风里向南方眺望，翻过山越过海，是否有你忧伤等待的眼光，有一点难过，突然觉得意乱心慌，冷风吹痛了脸庞，让泪水浸湿了眼眶，其实也想知道这时候你在哪个怀抱，说过的那些话终究我们谁也没能够做到，总有一丝愧疚，自己不告而别的逃，但往事如昨，我怎么也忘不了。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空荡荡的路上铺满了迷惘，心甘情愿的挣扎，百般焦急的盼望，始终一样换不到你想要的收场，不是吗？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心中抱着希望，却看到失望。 点，不是吗？其实也想知道，这时候你在哪个怀抱？说过的那些话，总有我们谁也没能够做到。总有一丝愧疚，自己不够而别得到。但往事如昨，我怎么也忘不了。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空荡荡的路上，铺满了迷惘。心甘情愿的挣扎，百感交集的彷徨，始终一样换不到你想要的收场，不是吗？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中抱着希望，只感到失望。不如一切这样吧，你和我就算了吧。谁都害怕复杂，一个人简单点，不是吗？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中抱着希望，只看到失望。不如一切这样吧，你和我就算了吧。谁都害怕复杂，一个人简单点生活吧。 这是李荣浩翻唱黄磊的歌， 叫做边走边唱。 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有最美。 好嘞，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别忘了来赢取门票啊，赢取这个我们刚才要说到的这个流行音乐年度盛典的兑换券。 对，大家可以编辑自己比较期待的一位偶像的名字来到白金 FM， 记得要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哟。 嗯，有人可能比较激动，就只听到了两个名字。加油加油啊，争取能够，因为每天送出4张票送给两位朋友。 嗯， 那我们在这个送票的时间当中争取多一点给到大家好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今天的一个微博的热点，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啊，因为有网友发现说，有一位啊，名叫徐冰的这个编剧，在创作剧本的时候呢，特别喜欢给男主角或者是男主角的儿子取名叫徐天。哎，这些年扮演过徐天的演员实在是太多了。哎，我给大家数数啊。 好， 你看啊，有这个李易峰，啊，张嘉译、吴秀波、张鲁一、傅辛博，全都叫徐天啊，在剧里面。 所以说目测这个名单还会继续增加，对吧？ 是啊，啊对啊， 大家就不由得感叹说，徐编剧你到底是有多懒啊。 别着急，先别着急吐槽啊。 嗯， 这位编剧徐冰可不是无名小卒，写过很多电视剧代表作，比如说新上海滩、一米阳光、重案六组、请你原谅我、小兵张嘎、最好的安排。你看你有几个没看过吧？尤其是电视剧《红色》，豆瓣的评分高达9.2分呢啊！ 这演员阵容有张鲁一，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扮演徐天的人物 啊，还有陶虹和周一围啊，也是2014年的一部热门的电视剧。那其实大家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啊？到底为什么这个徐冰啊，编剧徐冰，他那么喜欢给这个男主角取名叫做徐天呢？ 其实被人猜测都不准，我们来听一下徐冰自己是怎么说的。 好嘞， 我儿子叫徐天，我也没有说我非得把儿子弄成徐天，就是我懒得起名字。不光是徐天，就是我近6-7年的戏里头，好多好多人物都是叫一个名。 这个也太懒了吧， 就是懒， 因为儿子叫徐天，懒得取名字，所以都叫徐天了、 所以特别搭配一首歌，你的名字我的姓氏， 对，是 Jackie 张学友带来的一首歌啊。 曾经说过寻觅爱情，就像天与地别离，和纵追过情，而我跟你平静旅程，并没有惊心，也没动魄的情景，只需要当天边海角景在追逐时，可跟你安 翻躺于家里，便觉最惬意，只需要聚会场荡气之时，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成就这故事。从此以后，淡淡当中有你已经足无够，闲话着世情，和你走过无尽旅程，就是到天昏发白亦爱得年轻。不相信当天荒不再地老不透时，竟跟多相拥一次便爱多一次，怎相信聚会场荡气之时，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成就这故事。从淡淡当中有你已经足无够，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正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啊，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Sorry, Jackie， 不好意思，让你稍微暂停一下了，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另外 一位歌手， 对，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位周杰伦啊。其实昨天晚上就是很多人都在这个发朋友圈说等着他的歌，就是早晨如果起来你这个刷朋友圈的话，你会发现，哎，这大半夜就有人开始发周杰伦的歌，是什么意思呢？ 对，其实是他39岁生日就会出一首新歌，有才华的人就是这么任性。 对， 所以今天呢，他也是出了一首新歌，备受很多网友的关注啊。 对呀、就是这个歌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之前他曾经许愿说自己的生日愿望就是自己能写一首单曲，所以当时他还开玩笑说啊，如果做不到那就算了。 歌迷之前还将信将疑啊，因为他实在太忙了，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写歌呢？结果就在今天，他果然推出了最新单曲《等你下课》。 周杰伦是这么说的，他说：“这是做送给自己，也是送给歌迷的生日礼物啊。” 好像哦， 有不错哦。那其实这首歌的创作过程也很有意思，他其实就是在一次演唱会之后的这个庆功宴空档啊，就是间隙写的。当时呢，这个工作人员正在庆功宴上放松，突然就被灵感击中，立刻回到自己的房间啊，就拿着 guitar， 然后这么扫了旋律，写了一首歌 《等你下课》。 对， 这首歌曲的内容其实在描写他脑洞大开想象的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暗恋一个女孩，懊悔自己没有好好读书，没能和她考上同一所大学。为了等她下课呢，在女孩所住的房间旁边租了一个房子，然后默默地守候着她，弹琴写情书，只是想把自己的心意传递给她，却找不到时机和方式。 对。

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懂了我们的意思的朋友，现在都已经在娱乐最王牌的各位好朋友们，下班快乐， 下班快乐。 FM 九七四，我是白洁， 我是艾哥，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听一首那英的老歌，叫做《 只因为你》。 好的，接下来我们该干嘛了？ 因为啊， 为什么你刚才那一段都特别像一个什么一个什么机器智能语音一样 ？Siri 对，说什么旁边说一句，对，我们稍后要白给100块的连线。 对，要再重复一下问题吗？ 刚才已经问了一遍了，再问一遍吧。 是吴克群吗？ 什么是吴克群吗？ 就是周董这次的新歌《等你下课》是和吴克群一起合作的吗？ 哎， 在麦田中，在每一条街道看到你美丽的身影，我似乎可以 我们的这位听友已经在线上了，我们先等一下叫他出来啊，他应该现在已经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了，请他做好准备，同时呢把自己的收音机先关掉啊，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我们再来把这个规则说一遍，我们依然是白给100块的正问反答。 对，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加紧时间了，因为每一次就是在提问大家的时候大家都来故意拖延。 也没有，大家没有故意啊，大家是 反应 刻意，不是？哎，这个其实也就是因为我们正常人在听到一个题的时候，可能都得想一下。 对，第一时间反应出来的可能不是最准确的。 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商量了半天，所以说虽然要这个简短这个时间，但是大概有一个范围。 嗯， 就比方说我们问一道题，是吧？艾科，因为我旁边这个女生她是短发 啊， 我们说， 是 艾科是长发吗？ 不是。 嗯，你回答是。 是吗？ 你答错了。因为你是短发，得反着答，对不对？这个速度是这样子的，对不对？那北京电台是在建外大街吗？ 不是。 哎，大概这个速度。 对， 就顿一下可以，但是你不能说北京电台是在建外大街吗？不是，这个就不行了。要稍快好吗？来，我们请他进场。Hello。 哈喽，你好。 嗨，怎么样，听了半天会不会觉得难度有点大呀？ 嗯，还可以，以前还听过。 哎，来介绍一下自己，怎么称呼你？ 我姓刘。 姓刘。哎，为什么上来说的都不是自己的微信的名字？微信的名字叫许诺，对不对？ 对对对。 听上去是一个非常像这个我们叫播音名的一个名字， 对，听起来很浪漫的一个名字。 对哈、就是有段时间电台 DJ 特别喜欢起这样的许诺，大家好，我是许诺，大家好，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月光啊，什么什么对钥匙啊之类的吧啊，哎，大家好，我是艾科，哎，好，那其实我们接下来要来提问的这个几道题还是正问反答，你做好准备了吗？ 嗯，好吧， 好，加油。第一题。今天是歌手周杰伦的生日，请问周杰伦今天推出的新歌是叫《等你放学》吗？ 不是。 这个他可能没有知道，太了解我们的这个游戏规则，是正问反答的方式。 他知道吧？刚才我们说了半天了 啊，是吗？ 对，许诺，嗨， 哎，你好， 你好，什么情况？ 我这儿好像是有点听不太清楚，因为收音机没来得及关上。 哦，我不是说了吗？你让你把收音机关掉了吗？ 这可能是有延迟。 哎，那真的是抱歉了。 但是这道题确实容易被混淆。 那知道周杰伦今天的新歌叫什么名字吗？ 等你放学， 等你下课。 行了吧，咱们就当通过话了解一下彼此，好吗？然后， 好，以后继续关注。 我们也会关注你呢，反正至少记住你的名字，好不好，许诺？也加油，祝你和家人幸福平安， 拜拜， 再见，拜拜。 谢谢，拜拜。 好嘞，我们接下来接下一个电话，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好嘞，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继续会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备选的听友，因为我每天会选两位朋友，第一位选择的朋友许诺，刚才第一题答错了，所以我们赶紧来连线下一位，也是我看了一下，是在2017年12月份关注我们的这位朋友叫 东阳， 东阳， 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线呢？ 应该我们导播正在跟他通话，什么不接电话？ 可能是正在行驶在路上，还是要友情提示一下各位朋友，如果我们接通你的电话的话，请抓紧时间把自己的这个车载收音机关掉。 有人说，对，你先说。 然后呢，把车安全的停靠在旁边，这样才能安心接电话。 这儿一听 友 说，一周选择的六次都是女的，怎么可能？昨天我们的 Rain 辉难道还是也是女生吗？哎。我们一般都是会选择，就是 插开， 对，有一个比例，除非是我们选择今天的男生他不接电话。好，来看看他已经在线上了。Hello， 嗨， 嗨，你好， 哎，你好，怎么称呼你？ 啊，我姓东。 哦，就嗨， 你真的叫东阳吗？ 对，我们一起想问这个问题。东阳，东阳，现在旁边收音机关掉了吧？ 啊，关掉了，关掉了。 听得清楚吗？声音？ 啊，还可以，应该可以。 好啊，把声音音量调大一点，我们现在开始。 好， 正问反答啊，记着正确答案啊，就是和本身这个答案是要反着的啊。第一题， 请听题：童话故事《皮皮鲁》和《鲁西西》的作者是郑渊洁吗？ 是。 好默契啊，今天这两位。 童话故事《皮皮鲁和鲁西西》的作者当然是郑渊洁啦，所以你要回答不是，对不对？ 对， 你不知道吗？你小的时候没有看过《皮皮鲁和鲁西西》吗？ 没有看过。 那你看过舒克和贝塔吗？舒克贝塔你看过吗？ 我看过。 来唱一下。 对，哎，开飞机里舒克是 哪个？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 他到底干嘛的呢？舒克。 对，不是你东阳，你没有看过吗？舒克贝塔看过没有？ 我看过舒克和贝塔，没看过皮皮鲁和鲁西西。 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这个动画片，但是不记得作者是谁。 对，那遗憾了。不过也还是要谢谢你，今天两位朋友都在第一题就出现了失误，所以遗憾是遗憾，但是呢，回去以后恶补一下吧。皮皮和鲁西西，这也是郑渊洁的这个著名的童话作品。 最后 主题曲是这么唱的。 怎么唱的？ 皮皮鲁，皮皮鲁，开飞机的 皮皮鲁。 哎呦，有点尴尬啊！来来，东阳，哎，谢谢你的参与，然后呢，也希望下次继续加油。大声的告诉我们，周杰伦合唱这首《等你下课》的这首歌是吴克群吗？ 不是。 对了，他应该是杨瑞代哈。谢谢你的参与，拜拜。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奖金就累积到了 300块。 对，就到明天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小强总。 感谢陌生人陪我偏头痛，漂洋过海带来笑容，寂寞天地中成为我的大英雄。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谁管穷不穷，他 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不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也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太遥远的彩虹，可能来自小胡同的他看不懂，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谁管他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没人懂，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我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 咱们能不能不要这样，一说到什么动画片什么的，总有人会跑出来说，哎呀你们说的啥呀，我没看过呀，我的童年哪有皮皮鲁鲁西西，都是喜羊灰太狼啊， 我童年是神笔马良啊， 我的童年是小蝌蚪找妈妈，谢谢。 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 好了，这首 小虾弄， 小虾弄啊， 小虾弄， 对，是上海话。嗯，我们接下来要问的一个问题，也特别提供了两个9块9毛9的小的现金微信的红包啊，嗯，大家呢可以现在发答案过来了，准备好，我们这个问题不用反着答，正着答就行。 对，嗯，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动画片啊，因为这个问题跟动画片也有关系哈。 是我们提供的时间是大概30到45秒的时间，好不好？ 嗯 嗯，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提问。 好，请听题，请问《名侦探柯南》全名是叫江户川柯南吗？ 现在开始。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王牌关注。 好，大家可以一边回答问题接着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在很多的文艺形式当中呢，展览可能是相对比较冷门的一种， 对， 但是我们偶尔也会推荐啊。但是呢，前不久有一个年轻的女摄影师策划了一组展览，叫做 顺从的幸福，却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被邀请到英国、法国、荷兰等等很多国家进行展出，而且最近呢，她还获得了一个女性的摄影奖。 嗯， 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广泛的关注呢？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摄影展的主题，它是瞄准了上海啊， 嗯， 人民公园一个相亲角 啊。 这个真是很有想法的一个女摄影师啊。 对，她姓郭，叫郭莹光，她原本呢就是一个摄影记者，然后在她28岁的时候，相恋9年男朋友提出了分手，结婚生子的人生规划一下子就瞬间被打破了，她哭了几天之后决定做一件在以前的规划当中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哇，就听起来之前是有一些故事的，至少是一些让人难过的故事。 嗯， 那么她到底做了哪一件规划当中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呢？ 我们先来岁月神偷一下吧，好不好？ 先来听一首歌啊。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的风景。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的风景。 谢神偷在经历了很多岁月之后，你才会明白，就是即使在平凡的日子当中，可能你做过了一个很小的决定，但是呢，在漫长的人生当中，这可能会影响你一生哦。所以在这个小郭啊，洪荧光，他做了这样的人生决定的时候，他的人生也被改写了。 最后呢，他就选择去留学，去伦敦留学，而且学两年英语，顺利拿下了伦敦艺术学院的 offer。 哦，哎呀，吓死我了！我刚才说规划当中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以为他要登月呢。哎，其实去年的时候，临近毕业的小郭呢，要做毕业设计，还想说，哎呀，三十多了，你看这个面临的这个婚姻压力越来越大，干脆就以相亲为主题做一个摄影展好了。然后呢，就到了上海特别有名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在人民广场，哎， 不是，薛家琪， 不是那，是人民公园，好吗？相亲角，然后拍了很多的照片，还亲自上阵体验了一把中国式的相亲。 他就会惊讶地发现说，在相亲角啊，和自己海外留学个性独特这一点特点都没有给自己加分，但是这个年龄大没有上海户口啊，学历高就成了被一票否决的至关重要的一点。甚至有大妈说，你看一个80后来上海相亲，你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婚姻市场淘汰了吗？ 说的这个有点狠啊，我觉得反正听听也就算了，小郭可能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他当时会有一些反思，他觉得自己作为女性像是商品一样待价而沽，这种感觉很扎心，很荒诞又很真实，所以在他的镜头里面代替子女来相亲的爸妈们也都是眉头紧锁，很焦虑。 对，他最后就觉得说，一个人的价值不应该由年龄和婚姻的状态来衡量，任何人都不应该在意别人的眼光，要活出真自我，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 说得好，以此共勉吧。 Yeah. Baby girl, are you missing me? 'Cause I'm still missing you. I'm just calling to say that I'm really, really missing you, girl. Still wanna be a part of your world. I gotta let you know that I can't let go. It's time to know your name. I think I need you more than life itself, but I ain't about to put down the micro girl. I'm feeling your pain.I'm still just the same, just one difference. I'm flavor, you still love James. Pick up the phone, 'cause I know you wanna speak. It's been a week, I ain't a creep. Fulfilled your needs and fantasies, just like the old times. Remember the old rhymes on the cold streets. We first met, seems so right. And it don't matter what your friends may say, 'cause I still think about you every day. And I just wanna get close to you. Tell me why. together, held each other slipping away. And now I feel like I can't hold enough, I'm missing each day. Now there's no one here to run to cover, missing you, babe. I feel I'll never find another love, I'm missing your ways. And every day is the same, it rains, sitting here lonely, feeling rage and pain. But if you come back soon, babe, times don't change, I'll always be here, and here I'll stay. 这首歌曲呢叫做 Thinking About You， 如果有喜欢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嗯、我们呢都会把歌单在第二天的时候 po 上来。 哎，真的，你难得选这么一首老少咸宜的歌就我也觉得很好听。 对呀、啊、 嗯，希望接下来这首也一样，希望你们喜欢郑秀文。哎 啊，是吗？好吧， 哎呀，反正是他两个人差不多，差不多 曾经最美丽的梦，你的双手有多不同，当时我无法形容，放下才明白爱情有多痛。你一路背着我，累到我也学感动，不够爱我的人再美丽只是个梦。双眼是为什么想起你走到那后，你能够痛彻对我，难道我能假装不懂，全世界看不起你，难道我就能对不起你，就是爱看你这样子，两只还有什么关系，全世界看不见你，我就能骗我自己，爱情不止一场欢喜，你不只是一个回忆，拥抱你我就会舍不得呼吸。 好了，我们刚才的两个小红包分别派送给了程程和简单，两位都是最快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啊。 哼，还有我们的很多听众都非常可爱，还给我们剖析了一下名侦探柯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是吧？好了，再来看看我们的王牌福利吧。1月27号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就要在工人体育馆来举行了，这是歌手云集啊，像潘玮柏、李荣浩、周笔畅、狮子合唱团，还有像这个尚雯婕、迪玛希、Alan 苏醒、何洁、牛奶咖啡，他们都会确定登场了。 嗯，而此次呢，北京音乐广播作为协办单位，也为听众争取了和音乐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派出4张门票兑换券。 嗯，提醒大家，在领到门票的兑换券之后呢，需要在26号之前用兑换券来兑换门票，详情在领票时可以询问工作人员。

该曲是李思松制作及谱曲，姚谦作词，和莫文蔚的演唱堪称天作之合。 SNH48 Group 第三届年度金曲大赏中排名第一的 Don't Touch MV 首发，为开演在即的第四届年度金曲大赏演唱会预热加码。为了配合整首歌曲神秘暧昧的气质，此次 MV 拍摄也力邀国际知名制作团队加盟，远赴海外取景拍摄，以暗黑风格展现了完美蜕变与成长。今天歌手许飞《如果你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专辑首唱会宣传片曝光，短短16秒的视频融合许飞携乐队演唱画面及演唱会 live 场景。专辑同名主打曲《如果你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前奏背景音乐充满朝气。近日独立音乐人蔡诗芸发布嘻哈系最新单曲《上海 was late MV 上线，新单曲在 rap 这个部分加入了部分标准的上海话，围绕上海这个城市为轴心来表达。 MV 打破传统嘻哈造型，采用旗袍造型，展现女人味儿，也体现独立音乐人的态度。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6.9，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广安门桥由北向南，北三环马甸桥到安贞桥由西向东。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建国路现代城西路到西大望路由西向东，西土城路三环到北土城西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音乐素描。 好的，音乐素描，就是来到我们娱乐最王牌走心的6:30的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呢来在一首歌里面偷故事。 今天我为大家放送这首歌曲是来自 Angie Miller This is Life。 诗作一染，他说 大学的时候上自习课，把书扔在了一边，戴着耳机听着这首歌摇头晃脑，旁边的一个女生看到了笑得不行，然后我就递给了她一个耳机，后来她成了我的女友，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手机铃声都是这首歌。 木易他说Angie Miller 是美国偶像第12季的冠军，来自马萨诸塞州贝弗利的他，一直都存在着听力的问题，左耳有40%的听力损失，右耳有20%，因此呢，当他演唱的时候，反送的声音都会调得特别大。但身体上的障碍，并没有阻碍 Angie 追寻梦想的脚步。 于是，在这首歌里面，你会找到梦想的故事，还是爱情的故事，都可以。我们就来听听看今天的音乐素描，我们一起来描画的这一首歌 This is a life。

哎，艾柯今天找到几首就是 特别走心的歌曲是吧？ 对，就是我也喜欢的歌啊、就是包括刚才那首 This Is Life， 包括这现在这首老狼的也不错。 对，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其实他的很多歌词都是非常有哲理性的、嗯，就是你现在经历的每一刻都是你曾经幻想过的未来。 是，对于你来说，老狼的歌真的是已经算是可以有哲理性的了，毕竟人家这年纪摆在这儿。 主播私房歌。 想到昨天阿朵曾经几句话就把这个艾柯说哭的那个样子哈， 对， 就人其实要多经历一些事情才能够明白说这个世间呢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是并非你所想的，有的时候你会提很多的问题说为什么会这样 why， 但是你问了半天之后才发现很多时候你问问题是没有用的， 嗯， 因为也不会有人回答你啊，除非你 经历， 对，除非你打开手机然后让 Siri 来回答， 白费可以啊。 对， 其实昨天这个有很多朋友就说，哎，你为什么要哭呢？现场听一首歌、至于哭成那样吗？其实我觉得我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泪点、嗯、我是不能触碰这个亲情啊还有动物啊之类的，比如说你看那个《寻梦环游记》你会哭吗？ 哭 哭口口 啊，就是会感动吧我觉得、哦、啊，所以这可能是看这首歌里面有没有触动你的点。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很可能大家都忘记了或者说没有听过， 嗯， 这个歌手的名字呢叫做林晨曦，你看是不是一听哎好陌生啊，那实际上他也确实可能发片不太多，可能也就是一张专辑的这样的一个数量， 嗯， 但是呢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老师叫黄磊， 嗯， 因为他是电影学院那一届，他刚好他的班主任是黄磊，但是他又是一个香港歌手，听上去好像有点不明就里的，但是没关系，这首歌的前奏响起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啊、会感觉并不是那么的好，来你看，哎，你是要放刀郎吗？哎 ，no， 并不是。接着往下听，就是发现它是有一个相对不错的旋律的一首很好听的情歌。嗯，我第一次放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在很早很早以前，所以今天也算是跟他再一次相逢。来听这首《不再问》，林晨曦。 一个人匆匆忙忙过一生。是否 只想念来世不灭的灯，照亮这世间有心的人。我只想要一个最深的吻，多年以后仍有你的温存。我不再问是否爱我一人，爱是容易看见伤痕。我不再听那些流言纷纷，是错是对本来无从考证。我只想愿来世不灭的照亮这世间有心的人。我只想要一个最深的吻，多年以后仍有你的温存。 不再问。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听听今天的主播私房歌，艾科又准备了哪一首呢？ 哎，到我了是吧？ 对， 今天我和大家推荐这首歌呢，是来自山形瑞秋的 Deal Breaker， 这个名字就特别煞风景，因为它翻译过来名字就不太合常理的意思。 好， 其实这首歌我当时听它的时候呢，是在就是无意当中听到一个随机播放的歌曲，我觉得哎，这个旋律还不错。就想拿来抓紧时间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这种分享的快乐是无与伦比的，就像寄出去的一封信是有回应的。所以这首歌好不好听要看你啦。 I found the record you've been looking for yesterday. One I've been searching for forever. I played thatAll night, you were right. The last song we said, oh. Even though it skipped a bit, it sounded better. 这个歌适合的场景是在海边漫步的时候听啊、我倒觉得其实如果在都市当中驾车前行也有同样的感受啊、 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况之下，街灯依次亮起的时候，听着山形瑞秋的 Deal Breaker， 会不会让你想起曾经在你心间藏着的那个人呢？ 很好，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呢？你还记得他叫什么吗？是 Jimmy 还是 Lucy 呢？好吧，最后一首歌我们让节奏变得轻快一些，这样让大家在回家的这个路途当中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心情。所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这个小雪啊，梁小雪先生带来的这首 Jimmy and Lucy。 其实我更喜欢他那个现场的 live， 然后更轻快一些、 Jimmy growing like a sea， Lucy Lucy played a violin， Smiling smiling city red and green， They never think they will liveTiming, timing, time is like a freak Faking, faking, what do you think I'll ring? Smiling, smiling, say the ring bell ring They never think they will marry in Waste of a life, looking over sky They're looking for their happiness in life The fact is a black, it's driving me too mad 就是讲了个小故事啊，居民和 Lucy 的故事。好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了。 我是艾科， 我是白姐，接下来是 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这次记住了哈。好了，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拜拜， 拜拜。 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 皇上的皇， 老北京年货大集于1月20日至2月10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隆重举办，购买年货到农展，欢欢喜喜过大年。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2018年2月2日前至北京银泰中心101北京国贸商城乔福芳草地丰台科技园万达凯德精品，逢周五民生信用卡指定商户扫码付最高仅100，登录民生信用卡全民生活 APP 了解详情。 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